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87章，番外一。 严子峰读研三那年，李琴书的腿复健的已经差不多了，轮椅几乎被他闲置了，2公里之内的路走起来几乎没有任何的问题，看上去和正常人是无异的。但只有袁子峰知道，李琴书的腿因为太久没锻炼，双腿的肌肉萎缩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。他每天下课之后都会陪着李琴书复健，即便是到后来可以走路了，右腿的小腿肌肉仍然是有些扭曲的，看上去有点别扭。李琴书从那时候开始几乎就没再穿过牛仔裤，往往都是休闲裤，较为宽松的那种，能够遮盖住自己的肌肉扭曲的小腿。袁子峰虽然不介意，但李琴书似乎是很在乎的。在 F 国大大小小的找了不少的医生，几乎都说没有补救的可能了。李琴书都是背着袁子峰独自去找医生，但依然被袁子峰发现了一次。当时李琴书是给仅仅准备好了一天的猫粮，但不知为什么这家伙把所有的猫粮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，导致回来的时候仅仅蹭着袁子峰的腿喵喵叫着。添了猫粮后，这小家伙拼了命的开始吃。袁子峰以为是李琴书忘了放猫粮了，于是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却听到李琴书好像正在坐无轨电车。 怎么了？ 你在哪儿呢？ 哦，去超市了，买点东西回来，就快回了。 你骗我，你跑哪儿去了？ 我骗你干什么？又没好处。 袁子峰本来就不乐意李琴书一个人跑太远了，主要是他的腿还没彻底好呢，所以担心他出点什么事儿。此刻见李琴书直接张口就说谎，心里那火一下就起来了。他在沙发上坐了会儿，这才把火压下去，去厨房炒了西红柿鸡蛋，下楼等李琴书。李琴书晚上8点的时候到的，刚打算进单元门，就看到一旁守着的袁子峰。 哎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不冷吗？ 袁子峰没说话，黑着脸扭头就走。李琴书心里也没底，只好硬着头皮跟上去。袁子峰开了门，径直往里走。李琴书迅速把门给关上，见他始终不搭理自己，突然压着声音嗯了一声，然后皱着眉伸出手捏了捏自己的小腿。袁子峰心里猛地一颤，哪儿还顾得上生气啊，飞快扭头朝李琴书走过去，单膝跪了下去，一只手扶住他的小腿，眉头皱得极紧。疼啊。李琴书其实是骗他的，主要看袁子峰不搭理自己心里有点慌，但现在看他这么担心，又有点后悔自己骗他了，只能是硬着头皮的。 有一点，应该是今天走得太久了点。 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没事别自己出去瞎跑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你又不能跑，你说怎么办？袁子峰声音很冷，藏着愠怒，但手上的动作却很轻柔，替他缓慢地揉着。 知道了，但是我一个人待着也很无聊啊。 还疼吗？ 嗯，不疼了。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李琴书不想告诉他自己是去看整形医生，奈何整形医生也没办法拯救他的腿啊。他以前从来不介意自己的外貌的，但和袁子峰在一起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始介意起来。 就是觉得在家里待着有点太无聊了，所以出去溜达了一圈。 真的？ 嗯，真的。 行了你啊，别担心那么多了，我又不会出什么大事儿。实在是有问题了，我就给你打电话啊，我又不傻。子枫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唠叨了，比我更像管家婆。 不是担心你，谁管你那么多 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谢谢我们家子枫宝贝。 别这么恶心巴拉的喊我。袁子枫觉得自己这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，忙瞪他一眼。哪儿学的？李琴叔笑了笑没说话。袁子枫把提前炒好的菜放到微波炉里热了一下，抱起李琴叔在桌前坐下道：你先吃饭，我去洗个澡。 嗯。 李琴叔点了点头就没再管袁子枫了。不想袁子枫洗完澡后收拾了一下他的东西，看病的条子就这么从口袋里掉出来了。袁子枫本来没打算看，拿起来的时候随便扫了一眼，动作微顿，看了眼不远处的李琴叔，迈步往前走去。袁子枫把条子放在桌子上，这是什么呀？李琴叔脸色微变，有些难堪地扭过头。你去看整形医生干什么？你要做整容？我不允许啊，越整越丑了怎么办？李琴叔本来挺紧张的，听完他这句话却笑了。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有的没的？谁说我要去做整形了？ 那你这是？ 我去查了一下我的腿，医生说是肌肉扭曲，整形这边不敢随意动刀，怕破坏了腿部神经组织。 袁子枫顿了顿没说话，李琴叔垂着眼半晌后才道： 很丑吧？ 你是傻子吗？算了，我真是骂都不知道该怎么骂你，我怕自己心疼。以后再有这事儿，你记得跟我说一声，要去也得我陪你啊。李琴叔没说话，他心里觉得袁子枫可能是介意的。晚上，李琴叔坐在沙发上看了会儿电视，打算回房间的时候，袁子枫突然喊了他一声：李琴叔，你过来。李琴叔答应了一声，好奇地往卧室里走，发现袁子枫在地上摆了一盆洗脚水，里面放着热气腾腾的水。 怎么了？ 李琴叔一句话没问完呢，就被袁子枫强硬地按在了床边坐下。袁子枫先把他的袜子扒了下来，把腿往上面挽了挽，露出肌肉纠结的小腿来。李琴叔有些不自然地往后缩了缩，袁子枫握住他的腿放入了水中，用热水轻轻地敷在他的小腿上。 你还打算给我洗脚啊？真当我是你的长辈了？ 袁子枫没说话，认真地给他洗完了，然后用干毛巾擦拭干净放在床上。袁子枫用手掌轻轻附住李琴叔小腿肌肉纠结的部位，一只手支撑在床的边沿，弯下身亲了亲他的小腿。李琴叔微微一愣：一点也不丑，真的，我很喜欢。 现小孩的你啊。 李琴叔笑着用腿抵住他的肩膀。袁子枫侧过头又亲了一下，香香的。 你真是个傻子。 李琴叔虽然骂着他，但眼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湿润了，他吸了吸鼻子。 袁子枫，你就会惹我哭，你看看你这几年除了惹我哭还干什么了。 你。袁子枫凑上前去亲了亲他的嘴，惹来李琴叔的嫌弃。 你刚亲我腿了。 你连自己都嫌弃啊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